大家好，我是龙申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六十集，辩驳。宋志存点点头，没说好也没说不好，望向其他人，表示自己没什么要问的了。一个冬至并不认识的中年男人问道， 假如一个很可爱，也许你还认识的小孩被人魔挟持，身体甚至极有可能已经被侵蚀了，你会怎么办？ 龙申忽然插话， 这位是局里的顾问，李瑞，李道长。 啊，李道长好，我应该会先试图救下那个小孩。 李瑞微微皱眉， 你只有一个人，而且注意我的问题，他很可能已经被妖魔侵蚀。 李瑞道长的倾向已经呼之欲出，但冬至想了想， 但他也很有可能还安然无恙，我会根据当时的情况来权衡，如果能够将他救出，我会试一试，如果实在不行再采取下策。 修行之人要懂审时度势，斩草除根不是下策，而是上策，你这样心慈手软，只会误人误己。 冬至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更加诚恳。 啊，李道长误会了，我没有说不能斩草除根，只是在消灭敌人之前尽量尝试先救人。在我的认知里，特管局其实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医生与警察，扶危济困，惩恶扬善，正是职责所在。我们加入特管局的初衷，不正是为了让这个人间更太平吗？如果当时的情况下，小孩已经被人魔所侵蚀，无力回天，为了更多无辜的人不受牵连，我肯定也不会犹豫的。 李瑞摇头， 特管局跟警察不一样，警察当然要尽力保全人质，但绑匪顶多只能伤害人质，妖魔却能为祸人间。你怎么知道，等你确定需要用下策，已经为时晚矣。难道为了你一个人的良心，就要冒着让人魔荼毒更多生灵的风险吗？ 冬至反问。 李道长的意思，哪怕人只有 90% 的可能性获救，也要下手吗？ 哪怕是 99% 的可能，也应该下手。比起千万条人命，一条人命又何足道哉？ 那如果人质不是小孩，而是一个曾经救人无数，将来也可能拯救更多人的医生呢？ 其他人似乎没想到看似无害的他会与李瑞进行如此尖锐的辩驳。龙申本想切断话题，但念头刚起又打消了这个主意。李瑞彻底冷下脸来， 现在是你在面试，不是我在面试。 冬至叹了口气，鞠了个躬，恭恭敬敬道， 李道长，很抱歉，我不是故意跟您过不去，一人命与一百人命孰重，这本身就是一个千古争议的话题。您刚才批评得很对，我刚刚成为修行者，的确还不太适应这样的身份，但您这个问题是我无法进行准确的回答，因为事到临头，情况永远是不断变化的，我只能说怀慈悲之心，行雷霆手段，才是我辈众人应该做的。 那位仪态上佳的女性考官拍起掌来，掌声在空旷的教室里尤为清晰。 这句话说得很好，足以成为在座诸位的座右铭。 有他这句话，李瑞表情还有些悻悻，但也不好再发作。冬至立刻意识到，这位女士肯定是比李瑞还要大牌的大佬。 谢谢你。 冬至暗暗松了一口气，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对方。龙申似乎看出他的犹豫，适时开口， 这位是宗林，宗老，也是局里的顾问。 能够被称为宗老，对方的年纪肯定不像他看上去那么年轻，毕竟连看上去比他老一些的李瑞，刚才龙申也没有加个老字。冬至从善如流， 谢谢宗老。 嗯， 宗灵含笑朝他点点头， 既然你是传路出身， 就画一张你最擅长的符箓吧。 旁边就有现成的黄纸朱砂备着，冬至答应一声，走到桌边，屏息凝神，画了一张自己苦练许久的明光符。他没有选择雷符，是因为雷符画好的难度更大，成功几率更小。刚刚已经跟考官辩驳了一场，接下来应该稳妥一点。符文一气呵成，还算不错，临场发挥加上必须一次性成功。以冬至的眼光，可以给自己打个85分。当然，大佬们的要求和标准会更严格。银发童颜的老人家就点评道， 勉强合格。 好吧，勉强合格也是合格。 冬至不由得朝龙身望去，对方也正好抬头，两个人视线相对，后者微不可闻地笑了一下，笑痕几乎于无，可冬至却看见了。他原本因为刚才的辩论还有点忐忑，此时已经完全放松下来，原本那一丝后悔消匿无踪。冬至隐约有种感觉，如果刚刚他四平八稳地答完，未必能得龙身的这一眼，也未必能得到宗老的称赞。 就算这次过不了，但能得到男神这个反应，也死而无憾了吧。 哎呀，呸呸呸，不能死，人还没泡上呢，死也死不瞑目。 面试告一段落，冬至告别众考官离开。 哎呀，猪都出来了，别让他们说了，没事。 一踏出教室，他就感到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自己身上。如果说刚才进考场时笔试第一带来的注目度是30瓦灯泡的话，那么现在起码有100瓦了。冬至有点莫名其妙，心说其他人怎么也不可能知道自己在里面跟李道长争论的事儿吧。等见到巴桑，对方就问， 你怎么待了那么久，到底说什么了？ 很久吗？ 冬至在里面一问一答，浑然不觉时光流逝。 当然了，别人15分钟，你都快40分钟了，是不是你笔试成绩太高，考官一个个轮流表扬你？ 你也太看得起我了，一个个考验我还差不多呢，我还跟其中一位考官争辩，差点就吵起来了。 巴桑的嘴巴快要变成 O 型了。 你跟考官吵架？ 啊？ 顾美人也很惊讶，她很难想象冬至会去跟别人争得面红耳赤。冬至摊手， 总而言之，这次结果可能很悬，我已经做好明年再考的心理准备了。 巴桑拍拍他的胳膊，也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冬至还反过来安慰他们， 别担心，题目不难，好好答就行。 很快轮到巴桑进去，冬至没有急着走，等顾美人和巴桑一起考完出来，才陪着他们离开。顾美人在北京有亲戚，暂住在亲戚家里，除此之外，她闲来无事还经常去附近大学里旁听课程。实际上这位姑娘斯文低调，如果她不说，谁也不会看出她还是个修行者。巴桑家里有点事儿，当天下午就准备回去，打算等接到培训通知再过来。三个萍水相逢又一见如故，也算是缘分。冬至请他们吃了饭，这才彼此作别。送走了巴桑、顾美人二人，冬至回到了楼上的宿舍。面试的情景浮现在眼前，他忽然觉得自己还是太嫩了。 坚持自己的想法没错，但也要看场合。虽说后来有宗老圆场，可一开始就按照李道长的倾向，中规中矩，四平八稳的作答，是不是更有把握一些？ 世上没有后悔药吃，其实很多事情虽然明知道最好结果，但如果重来一回，还是会那样去做的。只是冬至觉得自己应该开始考虑找房子的问题了。虽说他积蓄不少，一时半会儿吃住不愁，不过要是面试被淘汰，肯定不好意思再赖在这里不走。也许他可以在京城先租个房子住下来，闲时接点画稿兼职，顺便复习，准备明年卷土重来。冬至趴在床上想， 虽说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，但还是好郁闷啊。 敲门声响起，他 他抱着软枕慢吞吞地去开门，心想何玉跟看潮生都去出差了，还有谁会来找自己呢？难道是钟于一？门打开，出乎意料的来客让冬至愣住。 龙局。 龙身站在门口。 在做什么？ 猝不及防遇见男神来访，心态还没调整过来，冬至反应有点迟钝，片刻之后才反应过来。 跟巴桑他们吃饭去了，刚回来。您吃饭了吗？ 龙身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伸手递给他一张卡。 拿着，去顶层的门禁卡，以后上去练习不用再找人陪着你。 冬至接过来。 可是我面试 就算考不上你就不练了？ 当然不是。 龙身对他毫不犹豫地回答，点点头。 卡是临时的，考不上再还给我就行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